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69集，王爷的奶爸生活四。那煤球一把拽住他就跑，庞吉糊里糊涂的被他拉到了一间客栈门口，书生就指着一个高大的武人：“ 这就是抢劫供银的贼人。” 话音一落，就见那大个儿身边哗啦一声站起来十几个彪形大汉来，庞吉一看吓得一哆嗦，一把拽住煤球就跑了。边跑那书生还蹦的说：“那些真的是贼。”庞吉拉着他跑到了人多的地方，见没人追来才松了口气。 是贼也没用啊，老子今天刚刚当班。 那书生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一身正气凛然。 你既然是官差，就理应抓贼。我刚才看到那些贼人用供银买了好几匹能跑长途的马，可见是要逃走的。他们都操着西北口音，汉话不太熟练的样子，或许是外族，跑了就抓不回来了。西北那边本来就乱，这些人抢了那么多银子回去就能招兵买马，到时候受苦受难的是西北的百姓。 哎呀，你说你这书呆子啊，你没见到那些人都是强人吗？我们两个加起来都打不过。 你是官差，可以震慑他们，开封那么多人他们也不敢声张。我已经看过那客栈的地形了，那里四周每隔一会儿就有巡城的官兵路过，这边声势一大，立刻会引来人，不然我也不会拽着你过去。 切，那你刚才不说，白白错过老子立功的机会。 庞吉一撇嘴，随后摸了摸下巴。 哎，不对，刚刚当班，应该低调点才对。 你做官，难道就是一心为了自己的仕途功劳？ 庞吉乐了，看了看那黑煤球。 哎呀，我说你这书生也有趣啊，你去太学念书不也是为了日后好做官吗？ 我做官是为了为民请命。你叫什么？ 小爷叫庞吉，我做官只为了三件事。 哪三件事？ 权、钱、势。 书生眯着眼睛盯着他看了半晌，突然凑过来，手指头戳了戳庞吉的胸口。 死胖子，我叫包拯，你给我记住，有我在一天，你日后做官也不会安生。 说完书生一转身走了，庞吉望天却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。 哎呦，迟到了呀。哎， 那天庞吉因为包拯的耽搁，第一天当班就迟到，给领班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，被分到的工作是半夜在城门口巡逻。然而现在庞吉已经坐上了那位领班的领班的位置，如今给他端茶倒水点头哈腰的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当年的那个领班。半年的时间，这个武功一般、相貌一般、家世一般、毫不起眼的胖小子，关系已经遍及三司六部和开封府，哪儿都有他的猪朋狗友，哪儿都有说得上话的人。你说他巴结权贵吧，他又不需要为任何人卖命；你说他奸猾狡诈吧，他又看着一脸的草包相。但他就是游刃有余的，一步一步往上爬着，这个在别人看来凶险异常、尔虞我诈的官场，在他看来却是一个最最有趣的地方。那一天包拯在回到客栈附近查探的时候，那些贼人已经走了，他详细询问了客栈伙计那些人的具体情况，如口音、临走时说过些什么等等。从种种细节之中，包拯推断出这些人只是走了一部分人，他们似乎是回去招兵买马了，准备过阵子再干一次。也对，半年后应该有大批的贡品运来开封。回到太学之后，包拯参加了太学的第一次考试，一篇诗文看得林霄夫子连呼旷世奇才。 半年的时间，这个其貌不扬黑不溜秋的书生才子之名已传遍了整个开封，每日求字求画的高官显贵排着队上门，但这少年从不拉拢关系，也未曾归于哪家门下。但要说他清高吧，又不是，他交友甚广，无论是位高权重的八王爷，还是城门口扫地的老头，他都很熟络。开封各路文豪都将他引为至交，王丞相多次提到要举荐他，但包拯一点不着急，他说他要做了状元再入仕，光明正大。包拯和庞吉两人的梁子就是那时结下的，如今一见自然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赵普啃着个鸭腿看着两人，觉得这场面挺有趣的。八王爷对两人摆了摆手， 哎，莫伤了和气。公平案子有没有线索？听说是交给开封府办了。 啊，下官倒是有些线索。那些贼寇呢，应该是来自西北，而且并非是第一次作案。之前那次小规模的共营被劫也跟他们有关系。 当时抓住了，也不至于搞到今天这样。 当时你若是说清楚，也不会这样。 两人继续互瞪，八王爷哭笑不得看着两人，这时就听到下边大队人马跑过的动静。赵普拿着鸭腿跑到窗户边，就看到下边一大队顶盔冠甲的士兵，兵马十分整肃，往北城门方向去了。 这是欧阳将军的人马呀，皇上这是出动禁军抓盗贼吗？ 这样能抓住吗？ 赵普站在走廊边看着那些兵马，手里晃着鸡腿发着呆。 赵普， 这时从一旁的廊柱上猴子一样爬上来了一个小孩，三窜两跳抓住栏杆，赵普伸手拉他一把，小孩就翻进了二楼。这孩子和赵普差不多年纪，也就四五岁，娃娃脸，一脑袋的红头发，很是扎眼。八王爷认识他，这孩子是欧阳将军的儿子欧阳绍征，和赵普同岁，又是发小，两人都野得跟猴子似的，总在一起玩，很合得来。 去不去看？我爹带兵抓贼去了。 你爹是去堵那些贼的后路的，不是去抓贼的。 在座众人都微微一愣，八王爷挑眉看着赵普，欧阳抱着胳膊点头。 你怎么知道呢？圣旨让我爹抓贼去，不过临走我爹也说他估计是去堵后路的。 这些士兵都带着盾。 带盾怎么了？ 又不是战场打仗要带盾牌，也没人射箭，所以呀，这是去堵路的。 哎呀，九王爷菜凉了。 赵普话没说完，一旁黄公公赶紧跑过去，赵普瞄了他一眼。 哎，快吃饭了，吃了饭下午去太妃府玩。 黄公公赶紧扯开话题，将赵普拉回来给他喂饭。赵普撇嘴，一脸嫌弃的看着哄小孩似的黄公公，虽然他也的确是小孩子。包拯和庞吉默默地对视了一眼，再看了看对面八王爷腿上乖乖吃饭的小赵真，都咽了口唾沫，替赵普捏把汗。果然八王爷也是略微有些担忧的神色。赵普身份特殊，按理来说当今皇上子嗣虽不少，但大多有病，自己也体弱，所以赵普是完全可以继承皇位的。所谓三岁看到老，赵普身上没有赵氏皇族这几代人的羸弱，倒是有一种当年太祖的霸气，比眼前这个看着傻乎乎的赵真适合多了。四周围影卫密布，一部分是保护八王爷的，一部分是保护皇子赵真的，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皇上的眼线。赵普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当今皇上的眼睛，这孩子长大了根本不得了，皇上应该不会容许他长大来跟自己的子嗣抢皇位吧。赵恒将他从西北接到身边养育，其实也有这个目的在，养虎为患，放在深山还不如养在身边监视着。两人正暗自想心思，就感觉有个人从他们当中挤进来了， 低头一看，一颗红彤彤的脑袋，原来是欧阳少征看到这里有个空，于是钻进来坐下，伸手指着肉丸子。包拯和庞吉一人给他夹了一个放到碗里，欧阳也不好好拿筷子，用一根筷子戳了一个肉丸吃。 黑书生，爹爹说你很聪明。 包拯笑了笑，对他微微一拱手，表示多谢欧阳将军赞赏。 咱们想法子抓住那些贼吧。我听爹爹说他们总共有20几个人，武功都很好，杀了所有的官兵，而且可能是辽人。 辽人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